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晚上9:00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:00中。一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我是张一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我里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是 FM 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高小姐早就知道，这辈子和林先生不会有更深的交集。只是高小姐最重要的记忆，无论过了多少年，还是停留在了穿蓝白外套的那三年。可能朋友会问我，蓝白外衣是什么？它又代表了什么？其实这一件衣服承载了我所有记忆的开端。5年前，数学老师的题解方案在耳边，就像蚊子一样，不想入耳，但又怕被盯上，不自觉地往后排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们班转来了一位借读生。可是这一眼注定我以后的人生，都逼迫自己走在不知所措的感情路上。第一次看他的眼光，像是看到了满眼的向日葵。他是那么阳光，浑身透着被太阳晒过温暖的气味。我知道这是第一次喜欢，也就是他们说的初恋。那个时候连溢于言表的感情都丝毫不敢透露，只是静静地在等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句傲娇点的话。我真的还是有那么点自信的，却不知这块馅饼会这么快的砸到我的头上。他跟我说话，要送我回家，这就是在追我吗？本来不肯定的心仿佛一下子紧绷了起来。我们好了。高中的小时代伴随着言情小说、伤感流行歌和临下晚自习前的小本日记，所有的情愫在一整天的隐匿过后会被全部释放。去食堂抢饭，操场散步，教室聊天。因为他是走读，下晚自习把我送到宿舍，看我进去了才走。这一切美妙的，好像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甜的。那个时候的感情就是这样纯粹，不含一丝杂质。但是又怎么样呢？连地球都在转，还有什么是能原封不动的呢？不到半年的时间内，像他们说的，女孩在一段感情里会越来越深，而男孩就会随着时间模糊了最初的甜蜜。就算你从他的生辰八字研究到了星座哲学，但他还是不懂。就算他懂了，他还是不会给你想要的表情。就算他给你一个微笑，那也只能是一个微笑。传达至心底的还是那份已不在的感觉。 后来的分分合合中，让自己感觉仿佛自己的含金量在不断的下跌，就像失控的股市，红色区域内已经没有你的影子。就这样，高二分班了，我们也就顺理成章的分开了。他的教室在我隔壁的隔壁，我知道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玩世不恭的大男孩就是他。他会下课的时候探出头望向我的班级，他会跟他的朋友们激烈地讨论今天谁谁谁又闯祸了，哪个老师又批评他了。而我呢，我会看见他抱着篮球穿过学校的篮球场，回来的时候衣服湿透了，挂着汗珠去冲水。我会看见他和别的女孩子在嬉笑打闹，我会看见冬天时候我在教室里吃着食堂买来的包子，我会看见他把中性笔含在嘴里思考数学题的样子，我会看见他赶着上课铃着急奔跑的样子。我的这些看见他都不会看见吧，不会看见我在考场上桌子上放的小纸条，不会看见我们高三不在一座楼，而趁下课的时间跑去偷偷的看他一眼，不会看见我找别人给他带的早餐，不会看见我在本子上字里行间的心酸，不会看见别人谈论他的一点消息我就会情不自禁，不会看见为了更好的站在他面前是怎样的努力，更不会看见我怎么把自己拴在两年前那个时间里怎么也走不出来，以至于后来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将就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笑着说爱让人成长，哭着说爱让人坚强。回忆会提醒我们之间的距离，这些道理我也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明白。用三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太仓促，就像我们青涩的时代太匆匆，但是很不巧，他对你所有的了解都会从别人嘴里听到心里，对的也好错的也好可能都没有机会再去解释，也不会再给你一个合适的身份。说实话，当我彻底的了解他之后，我只觉得我累了，没有以前那种非要在一起的冲动了。或许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，或许也会发现他的好多毛病，或许你会遇到比他更好的人，会觉得放手比强求更好。因为我想放过自己了，放自己一个未来，放自己去看一看久未蒙面的天空。 还有一个早已删了却未忘的号码，永远不会再打，但永远都会记得他。这到底算不算放下？早就过了看着一切都会愤怒的年纪，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。这样子是不是老了？当我轻轻放下你，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，可以就此上路，赶奔下一个黎明。当我轻轻地放下你，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，面对岁月不息，谁能有什么办法？

眼中用光，才不敢犹豫不决，后悔或是彷徨。有几个晚上想看夜空星光，可我却飞不过这紧闭纱窗。

想你会不会踢掉被子，却没人记得半夜起床给你捡起。想你走路活蹦乱跳，看人不看路会不会摔倒。想你工作的唠叨，有没有人听你发泄。想你五音不全的声音，和那在南却跑北的调调。想你在梦里张牙舞爪对着我笑，嘲笑你的一口辣白牙快要飞到天上。我想见你，我都想看见你抓狂的样子，想轻声细语地安慰你，然后用尽全力保护你。我多想替你收拾残局，然后悄悄地收藏下所有你感激涕零的样子，也多想每天清晨唱歌给你听，然后肆无忌惮地吵醒你。可生活就是这样，越想靠近的人却偏偏离得越来越远，越执着的人往往被伤害得越深。那个我想见却还在等的人，如果能再握紧，我就不会再放手了。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，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，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，反正我也无处可去，我怕太负责任的人随时会牺牲，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连借口我都帮你寻，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，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，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。压抑的样子，勉强也没什么意思，我不算很自私，也越来越懂事，爱你只是我的事，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，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，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至少能感受你的悲喜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就能陪你，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何苦不找个人来代替，可惜我谁劝都不听，我宁愿留在你

在自以为无人的大街上丑态尽处，没有洗脸刷牙就上床睡觉，时间久了回头看看自己的皮肤和牙齿，恨不得哭出来。还有向喜欢的人唐突的表白，第二天起来看聊天记录，尴尬到无地自容。有人和我讲，人生每经历一个人都是一次成长。勋章是课堂，巴掌也是，经验是成长，教训也是。如果这么讲，那么那些深夜里我辗转反侧也不能寐的时刻，都是给我一记记响亮的巴掌，他们都是教训，都是我不想再经历一遍的成长。人在晚上的时候总会变得感性和脆弱，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总会在心底里疯狂且放肆的滋长。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夜里，我和那个背叛我的前男友在冬日的夜里边走边吃冰激凌。其实我们当时的状态已经是相见即仇人，毕竟他夺走了我对爱情的所有向往和对友谊的所有笃定，他一个人毁了我们三个人的希望。我本来应该狠恨他，实际上我也是狠恨他，没错。可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的，我就好脆弱，看着曾经我们拍下的照片，听过的音乐，聊天的对话，忽然很想他，然后手很欠很欠的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。他也没有一点含蓄，直接接通，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和我对话。我说想出来走走吗？这是我们时隔两年后的第一次对话，还是我打给他的。说实话，那天晚上我只是喝了点酒，有点微醺，听着手机里那些伤感的歌，一时间有些失了自我。我们一边并排走着，一边深情地放着手机里张学友的歌，还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大声地唱着。走着走着，我不知道想起了些什么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很配合地用手轻轻地拥住我。彼时他已经是曾经我闺蜜的老公，他有了家，我在这段关系中充当了当时他的角色。那天晚上我像是赌气似的和他拍了好几张合影，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，后来还把这些照片发给了曾经的闺蜜，也就是他现在的老婆。我还特有心机地录下了我们的对话，故意很大声地问他究竟后不后悔和我分开，是不是他身上完全没有我的气质。我当时宿醉的状态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些什么，但是好在我还是回了家，万幸闺蜜把我拉黑了。第二天早上起床看见朋友圈那一张张像是耻辱柱一样屹立的合影，还有那些凌乱的对话，我心惊胆战的后怕，这都是我在深夜里做过的傻事儿。彼时我特别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的傻话，也说过晚上梦到的人白天一定要去见他这样的情话，看过大话西游里至尊宝和小伙计的对话。 管你念晶晶的名字就是八次，好，晶晶是我娘子。还有个叫紫霞的，你念了784次，这个紫霞一定欠了你很多钱。我曾痴迷这种故事化的情节，但后来才懂得，永远不要在深夜给任何人发任何消息，更不要在深夜里发朋友圈，因为这些话都太感性了，经不起现实一星半点的推敲，他们只是你一时兴起的汹涌情绪，和涨潮退潮的海水一样，总会慢慢的淡下去。我们总以为半夜想念的人就是内心真正的惦记，总想着深夜流过的泪就是忘不了的斑迹，可其实第二天天一亮，用水洗把脸，我们会忽然发现，那个以为这辈子都过不去的坎儿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。记忆里的那张脸已经模糊得可怕，甚至连输入法都已经不记得那个名字了。你会感叹时间过得可真快，真的。把双眼皮哭成了单眼皮，今早起来却不知道泪点在哪儿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都太习惯把自己短暂的悲伤无限放大，都愿意把暂时的难过夸张化，愿意把无处发泄的感受寄托在一个人身上，想着他在和自己说话，于是一下子把心里那些话，那些受过的委屈，好像统统在脑海里幻想着回放。是有多爱多舍不得吗？并不是的，我们的眼泪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流的，它只是情绪抒发的一个借口。就像是陈奕迅在十年里唱的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知道你的眼泪不是为我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我们的眼泪真的不如我们想象中的值钱，从头到尾。我们夜里想的人换了几波，从始至终，我们爱过的人一个接一个。不要在深夜里发任何情绪化的朋友圈，否则在第二天早起，你会想杀掉那个昨天矫情到死的自己。 看你走过，扬起了阵风，吹起了落叶，成全一场久别重逢，也让对面看着风景的我，捕捉到一个梦，用铅笔在轻轻地诉说每一个渺小的偶然举措，无心风波成就我们如今的生活，何必去怀念犯过的错，何必去遗憾那些如果，若从头来过，我也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，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，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，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。